star, shining star。 我是飞碟最爱主打星萧煌奇，请跟我一起继续收听飞碟联播网。 飞碟联播网，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飞碟联播网， 台北飞碟电台 FM 92.1，苗栗中港系电台91.3，台中真善美电台89.9，云嘉民生展望电台90.5，高屏南台湾之声103.9，台东知本电台91.3，花莲太鲁阁之音91.3，宜兰北一产业电台89.9，澎湖社区电台89.7。 UFO Network。 现在时间下午2点整。 位于台北市士林区的核心士林产后护理之家爆出院内有许多宝宝有呼吸道融合病毒群聚感染，但是院方却隐匿没有通报，不顾宝宝的性命危险。台北市卫生局表示已经派员稽查，如果有违发现违法的情况，可以依照法令裁处10000到150000元罚款。民众指出，核心士林产后护理之家有10几名宝宝同时出现鼻音黄鼻涕的症状，院方虽然将原本同处在一室的宝宝改分房间安置，却告知家长宝宝只是过敏，引发民众质疑是否是群聚感染。台北市卫生局说，10月7号收到疾管署通知，隔天就派人稽查，发现业者并没有通报，又要求业者加强感染管制措施，并且落实通报。疾管科科长余灿华说，卫生局今天下午还会前往复查，业者没有通报属于违反规定，如果发现违反法令就会依法裁罚。高雄桥头地检署破获从越南运输1500公斤的安毒以及 K 他命，今天侦查终结，检方查出主嫌林夏洲以1000万元买通宝山总队吴姓员警协助牵线闯关。吴姓员警长期任职于宝山总队，对于海关审核抽验流程相当的熟稔，他虽然在案发之后随即请辞，检方认为资安是安检任务，竟然跟毒枭勾结，查获之后一再誓词狡辩，毫无悔意，建请从重量刑。检警跟海关在今年一月底先行在高雄关查扣了2纸可疑货柜，发现里面夹藏安非他命500公斤、 K 他命1000公斤，是国内治安单位查获境外毒品走私的最大量。3月14号逮捕主嫌林夏洲，由于贩毒集团为了避免货柜遭到海关查验，林夏洲透过管道认识任职宝山总队的吴姓员警，并且允诺事成之后愿意给付1000万元。吴姓员警则是建议可以冒用海关机油厂商的名义进口货柜，避免遭到海关开柜查验，但是全案早已经遭到专案小组掌握。106年2月，国道5号发生蝶恋花翻车事故，造成有利通运名下123辆靠行车遭到吊销营业牌照。当时就有游览车业者提出要建立游览车合作社机制，解决游览车遭到车行剥削的情况。由于国内登记经营游览车业门槛过高，导致市场超过半数的游览车都是采靠行制，却也衍生了安全、劳保等问题。立法院交通委员会今天通过临时提案，要求交通部公路总局在2个月内严拟开放游览车合作社可行性，以有效解决现行游览车经营管理跟安全问题。立法院内政司法及法制委员会今天联席审查中选会委员提名案，会前国民党团虽然曾经点名东吴大学教授黄秀端、内政部常务次长邱昌岳两个人的政党色彩浓厚，将会严格审查，不过只有国民党立委黄昭顺、陈玉珍在会议初期提出程序问题，并没有影响后续议程。5名被提名人经过委员会审查完毕，院会预计在29号行使同意权投票。除了黄秀端、邱昌岳之外，中选会委员被提名人还包括了高雄大学财经法律系教授陈岳端、政治大学政治系副教授林超奇，以及成功大学政治系副教授蒙志成。5名被提名人都是无党籍。此外，会中也另外通过临时提案，为了迅速有效处理总统以及立委选举可能的突发事件，要求中选会应该在明年的1月11号大选之前召开临时会，以资应应。 台北股市今天收盘上涨179点，涨幅1.63%，成为11066点，成交金额新台币1588亿。南韩综合指数现在是上涨23点，涨幅1.15%，成为2068点。日本股市在今天是假日休市。中国上证指数上涨34点，涨幅1.17%，来到3008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上涨117点，涨幅1.21%，成为9783点。香港恒指数上涨238点，来到26537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上涨10点，成为3127点。今天东北风增强，台湾东北部地区以及基隆北海岸有短暂雨，北部、东部、东南部地区、恒春半岛以及马祖局部短暂雨，其他各地多云到晴。午后中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气象局发布陆上强风特报，强烈东北风影响，下午开始，台南以北东半部包含绿岛、兰屿、恒春半岛以及澎湖、金门、马祖沿海空旷地区，将会有8到10级的强阵风，各地沿海以及临近的海域风浪会比较大。 有一条街，哲学家殷海光走过，文学家梁实秋住过，大安森林公园旁有云和街，云和街里有台大华。沉浸台大人文书香，徜徉师大绿荫树海，35至48平，台大华，23692388，大华建设创意家。 女儿啊，昨晚听到救护车的声音，发生什么事啊？ 是张贝贝没有好好吃药，血压不稳。昨晚打牌太激动，突然手没力，半边脸歪垂，说不出话来，好像中风，还好及时送医。 我也有高血压哎。 你有按照医师指示吃药，烟酒也戒了，只要饮食少油盐多蔬果，规律运动就好了。 哦，好。 突然脸歪手垂大舌头，可能是中风，把握黄金治疗时间，尽快送医。以上广告由国民健康署提供。 你说我听着呢， 最寂寞的时代，让吴克群听你说。吴克群社会影音小说同名序曲，你说我听着呢，10月11开始倾听和乐音乐。 优酷华语劲碟排行榜， 本周第5名萧煌奇候鸟，第4名戴爱玲拍基摩亚，第3名方炯斌时光机器，第2名林宥嘉少女，第1名吴青峰太空人。 每周日下午2点，请锁定由我雨欣主持的优酷经典海洋榜周日旗舰版。 UFO Superstar，我是飞碟首选强打星方炯斌。 就让那回不去的美丽消散在风里，就让那忘不掉的回忆刺痛我自己。就让飞碟Network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接下来请收听玛丽马克的哥哥妹妹有意思。 哥哥爸爸真伟大， 妹妹背着洋娃娃， 妹妹 妹妹 哥哥妹妹。 飞碟的下午就是要哥哥妹妹有意思。 我的小孩 Oh my little baby， 你就变成地海，一生是个夏天。我的小孩 Oh my little baby， 啤酒变成地海，一杯可以喝一年。 这是个夏天，我的小孩 Oh my little baby， 你就变成第二一杯，可以喝一 欢迎来到今天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 DJ 欧马克。其实一开始呢，我觉得今天应该要放 Mission Impossible， 就不可能的任务主题曲的，代表如果你现在听到这一集节目，是这样开场的，代表我被台风困在日本没办法回来啦。不，但是我回来啦。也就是说，今天的哥哥妹妹有意思，会是由今天的我与五天前的我一起对话主持。Hug yourself。 我拿着一个塑胶袋，里面放了我的钱包、电脑、外套。谁会料到有一个人要出招？他站在门口检个票，就以为自己是大总召。开什么玩笑，为何非要我检讨？没办法不介意，我没错，还特别写了一首歌。可是 sorry 不是给你的，是写来对你说。 Go hug yourself， 你有什么资格，你给什么 order？ 每周一到周五的下午2点钟到4点钟的哥哥妹妹有意思，在星期六的时候还有重播。那现在时间2点13分，我回来了，回来上班了。就是周末的时候呢，双十连假的时候呢，去了日本。那在日本的时候呢，没有想到有一个超级大台风，而且直扑关东地区。那如果你有关注我的Instagram 的话，你会看到我的现实动态，那真的很夸张。就是超市，还有不管是大超市还是小超市，是全空，所有的食物你都是买不到，全部那种生鲜的肉类、蔬菜，然后呢干粮类的饼干、泡面，连泡面都全空，太可怕了，就全部都被扫光。身在台湾，见识过这么多的台风，当然一开始会觉得说，哎呀，日本人真的大惊小怪。但是呢，当他们的台风真的来的时候，你会真的觉得，哦，好像真的是蛮强的。对，而且你知道，毕竟日本不像台湾有护国神山，就是有中央山脉可以挡掉那些东西。他们直扑而来，连东京迪士尼乐园就是开园以来都没有休园的东京迪士尼，竟然为了这次的台风而休园了。有很多很多的店家都是因为这次的台风，然后都歇业，都不开，然后所以整个城市、整个街道完全是没有人的。所以当然呢，天空上面的交通工具也有很多人就是被困在日本，有的滞留了3天2天。那我是很幸运的，刚好就是还是有及时的回到这里。 所以感恩赞叹，可以继续回来做节目，跟大家一起来今天第一个小时的立马帮帮忙。有什么忙要帮？我刚刚看到一个忙，马上大家就已经帮了。这个忙呢是要说最近今天现在头好痒哦，师大附近有没有不错的 CP 值高的洗头店呢？好，在飞碟联盟的 APP 上面有听众及时的回应你，希望你的头可以及时的止痒。之前呢在台湾就是有一则新闻，就包括这个开山礼事件，是我们都不是开山礼民，可是却接到了开山礼的通知，说哦要小心要小心。那现在随着我们的手机越来越不离身，其实呢就这也是一个发布通知的方式嘛，所以其实国家呢会好好利用这个方式来发布一些警告。那在日本关东，在东京台风的时候，你知道我一天要接几个警报吗？真的不夸张哎，就是每半小时一小时就来一次，而且那个声音之刺耳哦。从台风还没有来的时候呢，就早上的时候会先叫，中午的时候叫，下午快要来的时候叫，下午就是接着下来密集要登陆的时候，哦，真的是半个小时一个小时一直叫一直叫，晚上一直叫，哎，十二点多了还要叫，这样也太过分了吧？那个声音这么刺耳，就是真的是最后受不了。然后半夜好像我最后接到一个是一点半的时候，然后他告诉我说要小心河川暴涨。我又不住河川旁，然后呢还体验到了什么呢？体验到就是很像萤火虫之墓，或是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不是有空袭警报吗？或是很像我们的万安演习。那我们现在的万安演习常就是想个开始的时候会想个五分钟十分钟，然后最后要结束的时候可能会想个三五分钟这样子。可是没有，台风时期那空袭警报就是一直那个警报就敌机来袭。乱弹的双人舞最容易踏错了节奏，就陷入爱中，感谢你总在落幕以后愿意伸出个温暖的手，让感觉不会虚弱，心不会空洞，爱不会太匆匆，分享所有的感受，分享生命的节奏， 想我的泪水，心不会，从那就看向我的 刚刚听到了来自于瑶瑶的《爱的抱抱》，还有郭富城的《分享爱》。你觉得爱是独占的还是分享的呢？都把爱分享出去，那还算是爱吗？那是爱还是不是爱呢？还是爱？拜托你把爱看得太狭隘了吧？好多爱哦，狭隘的爱是爱吗？这首歌曲来自于 Amber 郭采洁，《爱不爱》。 我是杨锦华，我在华悦城，到落雨松庭园享受芬多精，为温水泳池会所

哈林庾澄庆，让我一次爱个够，不要管我，我就是要把它吹到底啊，不设限的爱。 有没有一个念头出现，想想自己对生活改变，抛开那些扭曲审美观念，别管那些难难碎，出发为没有极限，自由的调味，快乐一点点正在蔓延，幸福不设限，酸酸甜甜美好滋味，融化的瞬间，享受绵绵浓醇香味。 有没有一个念头出现，这首歌曲来自于郭靖 Claire 的幸福不设限。其实我们的人生呢，我们的感觉啊，都是由我们的念头产生的，就是因为那个念头然后把我们带向那个地方，那个念头一开始是好的，你之后的感受就是好的，那个念头一开始是不好的，偏坏的，你就会往坏的那个方向走，所以那个念头是很重要的，起心动念那个念是很重要的。 Yo, 我想你病得不轻，It's time to wake up, baby. 不是每个梦都要做下去，为逃避而相信实在不聪明。Yeah, 送你这首歌当作你的闹铃，把你敲醒，把人清醒，别再执迷。Yeah. Oh, 他眼睛藏着秘密，也许是工作烦心。Oh, 他手机响个不停，大概家人关心，找了多少个理由来证明。 或者更好的男生，不知道他吸引你什么，但我肯定比他更有点什么。不介意的话，我们可以来点什么，让我好好治疗你的被爱妄想症。Yeah. 心脏不明，去哪又解释不清。也许他真的忘记，不守约定，想必他有太多事要反省，找了多少个理由来证明这些很合理，也变了多少个借口去相信他爱着你。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 Maggi 弟弟跟文慧茹，这首歌叫做《被爱妄想症》。前一阵子我偶然呢看到了一本书，这本书呢我还是在小儿科诊所，就耳鼻喉科诊所里面看到的。这一本书呢叫做《拒绝庸医》，对，我是在医院诊所里面看到一本叫你不要去看医生的《拒绝庸医》的书。那这本书的作者呢，他的主张就是，其实有很多的慢性病或是文明病，你可以藉由食物来改善的。当然不是说就是你有这些症状你不要去看医生，而是说你可以利用这一些，就知道吃什么好的食物，然后会对你有帮助。那其中呢，就刚刚说到，刚刚听到这首歌是《被爱妄想症》嘛，其中呢也有一篇在讲 bipolar 就是我们俗称的躁郁症。那躁郁症在躁期的时候呢，就会有刚刚像这种妄想的幻听啊、幻觉啊，然后呢就或是觉得自己很强很厉害，对自己的能力过度自信，然后什么都做得到，或者很想要就是疯狂买东西，讲话速度变很快，然后觉得哦未来很有希望。另外呢这是躁期的时候，相反的就是在预期的时候，躁期可能持续个一个月三个月，然后再来预期可能持续个两个月半年这样子。预期是什么？预期就是我们会知道忧郁情绪，然后是很低档很低档的，什么都提不起劲来，什么都不想做，这个世界对这个世界没有任何的一点的好奇，然后甚至会有想要轻生的念头这样子。那为什么叫做 bipolar 就是一个两极化的，就有时候你非常非常的狂喜，有时候你非常非常的有动力，然后有时候你又完完全全提不起动力。那在这本书《拒绝庸医》这本书里面，他要说，那你要怎么样去又吃什么样的东西，又摄取什么样的东西，可以帮助这个bipolar 的症状呢？维他命 C 就可以耶。By the way， 摄取维他命 C 就可以帮助你得到幸福跟快乐。我为什么会去小儿科诊所 ？Happiness， 幸福快乐。我为什么会去耳鼻喉科诊所？就是可怜的我竟然在要出国的时候，好像有点要感冒了，好蠢啊！ 的歌曲就是来自于阿拉西兰的 Happiness， 希望大家都健康快乐啊。说到就是要感冒的，然后你知道补充维他命 C， 现在呢可能就会去就会丢一个发泡钉这样子。那像上个礼拜我的状况是其实也没有感冒，可是我感觉到我的喉咙状况不是太好，然后呢我就回家我就喝那个发泡 C 钉，就后来隔天超可怕，那个声音是完全低到无法控制啊，才想到说哦，医生有告诉我说要小心哦，就是基本上你水果是完全不能吃的，因为水果里面有果酸，然后没有果酸可能只有几种而已，然后他有特别把它圈出来，就那几种水果你是可以吃，如果你一定要吃水果补充维他命 C 的话。然后我就想说啊，对哦，那我吃那个发泡锭它一样是这样喝进去，它一样就会让我的喉咙反而会更加不舒服，所以是不是要补充维他命 C 的时候应该要吃那种胶囊式的，就如果你喉咙不舒服要补充维他命 C 的话，好像应该要吃那种胶囊式直接吞进去就好了。 政府首度与 R&B 小天后吴卓源 Julia 共同合作 MV Higher， MV 全片都在青春山海线沿线景点拍摄，包含大海轻轨、金山中角湾、深澳湾等地取景，欢迎大家来青春山海线 Hot 气头。生活充实着希望，

退辅会主委冯世宽今天在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和国民党立委江启臣询答时，江启臣质疑冯世宽担任国防部长时没有尽责，要求主事者重视辅导军人，一味的募兵，现在连美国都担心我们连一个合格步兵枪都训练不出来。冯世宽则是提高声量，反批江启臣是偏见，募兵有很多的配套措施。江启臣不满反问冯世宽，你在大声什么？冯世宽强调，美国人的批评不见得要听。江启臣又说，要是国防部长连退伍军人都照顾不好，现役就是坐船直交，凭什么当退辅会主委？冯世宽再回应，又不是每个军人都这样，那只是少部分。冯世宽也抱怨国家行政机制对军人不了解。他举例，当台风来袭，美国琉球气象站以及太平洋总部气象站都跟国军联络，但是气象人员没有阶级可以升，只能退伍，在街上变成流浪狗，谁去收容？国家气象局要吗？能不能成立特别小组？冯世宽认为，停止现役上校转任公务员考试是主要原因，对国军造成的影响非常大。这番谈话遭到江启臣质疑，如果军人退职安排是问题，冯世宽在国防部长任内也没有尽到责任，双方最后不欢而散。台北市政府最近积极推动捷运环状线，尤其东环段更被视为内湖的交通解方。台北市长柯文哲今天到议会进行专案报告时表示，未来会以环状线优先，我的态度很清楚。至于细致民生线，柯文哲说等我有空。柯文哲也坦言，推动的时程是遥遥无期。至于交通部有个基隆河谷交通整合计划，内容包括基隆轻轨、北宜直铁、高铁东移到宜兰等，应该有个清楚想法之后再来看看如何推动。柯文哲说，现在上面有太多的计划，到底哪个才是最优先，还是要先确定一下。南韩法务部长曹国丑闻缠身，自上任以来家人频频遭到调查，面对诸多丑闻以及国内强烈反对声浪，曹国在今天宣布辞去法务部长职务。曹国担任大学教授的妻子涉嫌伪造文件、捏造事实，让女儿陆续进入大学跟医学院就读，其中包括2012年使用大学校长印章制作志工证书，供女儿在申请医学院的时候使用。同时他的妻子也涉及私募基金投资案，因此被检察官起诉，28岁的女儿也被检方传唤。前美国副总统拜登的儿子韩特遭到美国总统川普一连串批评，今天终于打破沉默。韩特宣布，他会在这个月31号辞去上海渤海华美股权投资基金管理公司董事会的职务。这家公司背后有中国国有企业支持。韩特也承诺，如果父亲拜登在明年美国总统大选胜出，他不会在任何外国企业任职或者是进入董事会。韩特的声明也详细地描述韩特在2014年加入乌克兰天然气公司董事会的情况，同时表示已经在今年4月辞去董事。在他5年任期当中，国内外执法单位也不曾宣称他涉及不当的行为。韩特发表声明之后，川普继续在推特追问韩特人在哪里，他完全神隐，现在看起来恐怕已经突袭甚至诈骗更多国家，媒体带户职守。拜登则宣称，儿子发出声明前没有跟他讨论，除了说谎的总统之外，也根本没有人指称他的儿子做过任何一件错事。台北股市今天收盘上涨179点，涨幅1.63%，来到11066点，成交金额新台币1588亿。南韩综合指数收盘上涨23点，涨幅1.13%，来到2067点。日本股市今天是假日休市。中国上证指数上涨32点，涨幅1.08%，成为3005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上涨111点，涨幅1.15%，来到9777点。香港证指数上涨219点，来到26528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上涨12点，成为3126点。今天东北风增强，台湾东北部地区以及基隆北海岸有短暂雨，北部、东部、东南部地区、恒春半岛以及马祖局部短暂雨，其他各地都是多云到晴，午后中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气象局针对路上也发布了路上强风特报，强烈东北风影响，下午开始台南以北东半部包含绿岛、兰屿、恒春半岛以及澎湖、金门、马祖沿海空旷地区将会有8到10级的强阵风，各地沿海以及临近的海域风浪都会比较大，东北风增强，各地早晚偏凉。以上新闻由彭建平编辑播报。 三花的好穿过就知道，内衣我只选最好的三花100%纯棉内衣，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 She Nightingale 追名林琴的本能。我是 DJ 欧马克，欢迎你回到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关于本能啊，人类的本能直觉到底可不可信呢？最近我看一本书叫做《非理性效应》，其中呢有一个小小的篇章在讲说，人类的本能呢在某些领域当中真的很有用，可是在某些领域当中真的超级没用的。什么领域有用呢？就是跟人没有关系的领域会很有用，真的哦。可是呢，如果呢是譬如说股市啊，然后心理咨商啊等等，反正跟人的情绪摄入越相关的，那你的那些直觉就越没用。也就是说，在感情生活当中，你的直觉其实有的时候并不是那么准的。接着下来为你送上的这一首歌曲，来自于曾沛慈的新歌，叫做《迷之音》。感情里面的直觉，我觉得有点不太对劲啊。我真的很想要跟你说，想要跟你讲，但我这…… 我现在坐在这个人旁边，一时很清醒，话留在嘴边，要抢先坦白心底的画面，给我安全感，那就是关键。我在听，我在想，怎么形容才适当啊。你敢听我就讲，到这地步我不怕，豁出去吧，这才是你认识的我。 下午的3:16，在今天有没有什么迷之音告诉你说这个东西买吧买吧快买下去吧，或是你的迷之音是小天使说不要不要这个你不需要别买别买，来到我们的生火灭火单元。欢迎在飞碟联播网的 APP 上面留下最近你被小恶魔生火或是小天使灭火的 item 品项，或者你也可以直接打电话进来分享0223639955 0223639955。在上个小时呢，已经有听众在询问一个、哦、我现在已经完全忘记他问是什么，我只知道他问那个东西非常的贵，要8万-10万块，我天哪，什么东西啊，就算那个它是可以给你带来什么阿尔卑斯山的空气吗的那种空气清净机吗？怎么可能？ 总是把爱看得太完美， 怎么可能？ 那种好赌一场的感觉，今生输了前世的诺言，才发现水一悄悄泛成了泪，虽然看不到听不到，可是逃不掉忘不了，就连枕边的你的发梢都变成了煎熬，虽然你知道我知道，可是泪在飙心在逃，过了这一秒这一个笑，喝下这碗解药，忘了所有的好，所有的寂寥。 生火灭火的求教，有人使用过无线充电的行动电源吗？值得推荐吗？ 泉水一悄悄换成了泪，虽然看不到听不到，可是逃不掉忘不了，就连枕边的你的发梢都变成了煎熬，虽然你知道我知道，可是泪在飙心在逃，过了这一秒这一个笑，喝下这碗解药，忘了所有的好，虽然看不到听不到，可是逃不掉忘不了，就连枕边的你的发梢都变成了煎熬，虽然你知道我知道，是泪在飙心在逃，过了这一秒这一个笑，喝下这碗解药，忘了所有的好，所有的寂寥。 最近我的生火灭火呢，就在上周我去日本东京迪士尼的时候，然后玩了小熊维尼。因为迪士尼有分 Disneyland 跟 Disney Sea 嘛，大家都说如果是大人的话应该要去 Disney Sea， 就是那个设施比较刺激一些， Disneyland 好像就真的就是给小朋友玩的，所以他们的那些设施呢其实大部分都大同小异，小小世界，坐上一台列车进去，然后里面那边唱诗节真实消消消消的非常喵喵喵，然后各国的那个风情，然后就是人偶动一动。好， 啊，做完了以后做白雪公主啊，白雪公主、欸、那是什么？是白雪公主吗？还是哪一个？对，白雪公主啊，里面呢啊，一台列车坐进去，坐进去以后，里面呢这些就是看到白雪公主啊、坏心巫婆啊、七个小矮人啊，他们的矿坑啊，然后咚叮咚叮叮叮，然后就唱歌，然后呢坐一圈然后出来，又出来了啊，接着下来《小木偶奇遇记》啊，全部都一样，所有的故事就是你坐上台列车，然后进去。然后就看到里面那些小人偶，叮叮叮，咚咚咚，小熊维尼，都一样，全部都一样。不管是很 popular 很热门的，还是就是比较不热门，你随时上去都可以做。反正那个万变不离其宗啊，就是这个样子。你在里面搭车搭一轮，然后看到一些就是他们的故事，然后用那个人偶做出来，然后他们会很有限度的。动一下，然后你的那个下面的列车可能有时候会经过一些转弯的这个设计，然后呢往左转往右转，就这样。那我的灭火是什么呢？我就玩完了小熊维尼之后出来，在那个小熊维尼，我真的觉得维尼好可爱啊！尤其那个维尼就是懒趴趴，就是他趴姿的趴着的维尼。我以前没有看过趴着的维尼，然后他一直在跟我讲说带我回家，带我回家。对，没错，而且它超好摸，重点就是它超级好摸的，就是一摸以后受不了，哇，粘在我手上离不开啊！每个都好像就我是喜欢狗啊、猫啊这种小动物的人，然后我没有养是因为觉得就是要照顾他们，当个养育者是需要很大的责任的，所以我一直没有去养这些狗狗、猫猫。可是你知道，如果我买一只维尼，我养一只维尼，哇，这么好摸哦！虽然它是熊的，可是我摸它的方式就像摸狗一样，哦，太可爱了！我又不需要喂你吃东西啊！听到的歌曲来自 The Lighters 莱特的委曲求全，但是我还是后来想想，不要啦，不要再为家里面增添这些，你知道啊，忍住忍住，我不需要维尼大大。 警告天气， 在失眠的夜晚里，我反复想这样平淡的日子为谁而过，在手的光芒若自己能欣赏，不管坚持，不管给别还是不变，都会是勇敢。每一天天一天天不算是完美，一步步一步步也走了好远，愿望中低下头，我才发现那爱的恨的都会紧握着，进了你应该也值得。 不算是完美的平凡，努力变好的每一步，成就最完美的自己。露露黄露子英和森林之王李友廷以音乐交心，共同暖心创作，不算是完美。 一天天一天天不算是完美，一步步一步步也走了好远，愿望中低下头，我才发现那爱的恨的都还紧握着，进了你应该也值得。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科技用以创造美好，安全让您的前进更加从容。

听你的消息，换一种距离，成全我爱你的心。听多了身边的悲剧，总难免会想起过去。我想当初是对的，最爱只能活在回忆。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费翔的《爱过你》。费翔其实严格来说不是我这个年代的偶像，可是为什么会认识他，然后甚至还去买他的专辑呢？就是因为陶晶莹桃子姐上《超级星期天》《超级任务》，请阿亮、朴学亮、我爱超级任务去找他的儿时偶像，就是费翔。然后找到了，找来以后呢，哇，惊为天人，大家都想说，哇，这个这么帅的人，哇，这么优雅的男人到底是谁？然后之后呢，就乘胜追击的发了好几张专辑，然后我也就脑弱的买了好几张专辑，一直到现在我都还不知道桃子姐上超级星期天找费翔这件事情到底是不是唱片公司已经事先设计好的事呢？ 放弃，因为我那么确定要和你好好的，也或许这一回。